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4号星期六，农历9月16，北京晴见多云，13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强调，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李克强对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灾减灾能力和节约利用水资源的能力。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3次委员长会议，张德江主持。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首场报告会举行。 住建部等3部门规范购房融资和加强反洗钱工作。 C919大型客机完成第3次试飞。 俄罗斯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实施大规模海空打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昨天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表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推动全军各项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的鲜明态度。习近平强调，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在备战打仗上有一个大的加强。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强化改革创新，强化工作落实，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习近平对我军备战打仗问题一直高度重视。党的19大闭幕后第二天，习近平主持第一次军委常务会议，就强调军委班子要推动全军各项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主席好，向您报告。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一身戎装来到军委联指中心大楼，他带领军委一班人研究军委联指中心建设情况。习近平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委必须懂打仗、善谋略、会指挥。军委工作一开始就要把备战打仗的指挥棒立起来。今天到军委联指中心来，就是要亮明态度，从我做起，从军委做起，强化备战打仗导向，提高打赢本领，抓实备战工作，带领我军真正做到能打仗、打胜仗，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主席好，我是政治工作部门代班员。 主席好，我是国防动员部门代班员。 军委联指中心内，身着各军兵种作训服的值班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习近平逐一查看各个部位，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同值班人员深入交流。 报告主席，在这里我们首先把1年多来联指中心的变化情况。 军委联指中心是军委的战略指挥中枢，每天都有大批军事行动指令从这里发出。去年4月，习近平曾专程视察这里，看到1年多来军委联指中心取得许多新进步，习近平十分高兴，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不断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10时许，习近平在总指挥席就座，通过视频呼点1线任务部队。 报告主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海拔。 习近平首先同驻守边防、海防的有关任务部队官兵通话。 我很关心啊，你们的越冬情况，下了雪。 今天的温度已降到-12摄氏度，目前光纤已安到连，市电已通到了班，能够满足过冬和执行各项任务的需要。 现在的这个日常的战备训练发挥什么情况？ 报告主席，我将常态保持3级战备，对空、对海警戒雷达24小时开机。 日 常战备训练抓得如何？相关保障工作搞得怎么样？还有哪些实际困难？习近平问得很仔细，他叮嘱大家保持高度戒备，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准备。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动。 今天习主席专门视频查看你部，请报告情况。 是，报告主席。 接着习近平通过视频查看了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该基地是我军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 日常的这个战备训练落实的怎么样？ 报告主席，我们常态保持三级战备状态，建立了红、橙、黄、绿四级警戒防卫体系，不定期组织战备拉动演练，坚决做到一声令下随时能战。报告完毕。 习近平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执勤训练和官兵工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树立好中国军人良好形象，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任务部队官兵表示亲切慰问。 我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慰问。 感谢主席关怀，我们一定 奉公使命，不奉政策，请主席放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全军练兵备战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练兵备战取得的成绩。他强调， 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全军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尽快把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 习近平指出，要密切关注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扎实做好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做到一旦有事能快速应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着力强化战斗队思想，落实战斗力标准。要着力创新战争和作战筹划，紧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演变， 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大型作战问题的研究之风。要着力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解放思想，创新实践，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要着力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把官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在全军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的热潮。 习近平强调，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备战打仗带头人， 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权力观、地位观，树牢备战打仗意识，要坚持刀口向内，自觉来一场大学习，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提高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带头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军事演训活动中磨砺自己，把打仗本领搞过硬，坚持问题导向，一抓到底，在解决一个一个实际问题中推动备战工作落实。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强化督导问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把备战打仗工作严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声明参加活动。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七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10号到11号赴越南岘港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于12号到14号应邀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了此访情况。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主要介绍了习主席出席 APEC 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是在19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国领导人首次出席的国际多边会议，意义非常重大。 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呢，是打造全新的动力，开创共享的未来。各经济体领导人及代表将围绕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容发展、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农业和粮食安全这些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进行这个深入的讨论。那么会议达成的共识将反映在会后的领导人宣言之中。 关于访问越南、老挝这两个国家，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做了介绍。 中国同越南和老挝都是友好邻邦和重要伙伴，三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中老均建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在19大后首次出访，即选择越南、老挝，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越、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 央广消息，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和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许多国家政党、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及其领导人、驻华使节、友好人士以及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等，向大会、向中共中央、向新当选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表示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受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仅表示衷心的感谢。 央广消息，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为实现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脱贫攻坚，推进以农村水价综合改革为重点的相关改革，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尤其是广大农民，开展冬春水利兴修和日常管护，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和水治理制度体系，着力补上水利建设短板，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灾减灾能力和节约利用水资源的能力，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3次委员长会议昨天在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3个法律修订草案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关于刑法修正案10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等3个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增加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确定，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对上述议案和草案做进一步审议修改后，提交第104次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交付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会表决。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部分常委会委员认为，应加大对流转后农村土地的保护力度，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规则。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为确保实行三权分置后不改变农地用途，草案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第三方擅自改变承包地农业用途，弃耕抛荒两年以上，给承包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承包地生态环境的，发包方或承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收回土地经营权。穆东升委员建议对草案相关条款作出修改， 将第二款修改为承包方、第三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或者严重破坏承包地生态环境的，发包方有权制止，有权要求对承包地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予以修复，有权要求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发包方有权要求承包方终止与第三方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收回土地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财产性权利，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条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董仲元委员认为，目前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规则在我国依然是一个法律空白，本次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不应该回避这一热点难点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参考建议。 央广记者车丽报道。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首场报告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辉以党的十九大的主要精神和历史贡献为题做了宣讲报告。王晓辉在报告中系统归纳了过去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创新观点和重大贡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重大论断，对两步走、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部署，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系统阐释解读。报告运用生动鲜活的数据案例，系统透彻，深入浅出，在现场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央宣讲团在京举行首场宣讲报告会后，将于五号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连日来，十九大代表回到家乡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他们讲报告、谈心得、谋发展，和大家一起谋划新时代。请听报道。 新的时代，新的步伐。 在天津南开区西洋里社区，82岁的老党员李德满家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十九大代表、京剧名家孟广禄和社区主任王月华。孟广禄还现场分享了一段刚创作的十九大唱段。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了新时代。 为了更好地宣传十九大精神，两位代表克服困难，在短时内就筹备起的新时代文艺小分队下基层。 习主席的讲话特别激励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下基层扎营人民，尤其是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可以这么说又走在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文艺工作者呢更应该拿人民当作我们的老师，下基层来服务。 十九大代表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黄小武的一天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 以前马马的户那七个村庄都能够拿下， 七个村庄全部安 全， 就全部。 上午到淮北睢溪县进行精准扶贫检查，下午又来到淮北南部市中心调研。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越来越多，最大的一个向往就是我农民变市民，我们要乘着十九大的东风，加快我们的工作的进度，让这个新城早日在这个地方崛起。 十九大代表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便衣大队大队长冯辉下基层进社区，将十九大报告的心得体会分享给队员和群众。冯辉说，目前他所在的大队正在积极开展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并且已经和辖区内的府城街道办以及8个社区建立党建联建机制，将更好筑牢基层治安防控网。 我们便衣警察也是飞鹰大队，哪里有警情，我们就像飞鹰一样飞到哪里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百姓的身边，让大家更平安。 连日来，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党员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深入领会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新时代外交工作进一步指明方向，作出部署，彰显了我们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担当。对此，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红军很有感触。 一是积极促进 WTO 和 IMF 框架下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二是积极推动中国倡导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机构等在内的构想，探讨构建全球巨大灾难保险机制，构建全球反贫困机制。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还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路径。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从青年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进步两个角度，全面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要做好融字文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及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要为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知实行创造条件，让大学生在对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的真切了解中，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增进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自觉。 近日，住建部会同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部署规范购房融资行为，加强房地产领域反洗钱工作。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此次三部门明确指出，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严禁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违规提供首付贷等购房融资产品或服务，严禁房地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违规提供房地产场外配资，严禁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资金挪用于购房。对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认为， 首先一个意义经济房价，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控制风险。我们俩现在呢，关键是要通过多渠道的方式来对这些行为呢来进行打击。既然提出要整治，那你必须要去监测购房者的各种 此次三部门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首付资金来源和借款人收入证明真实性的审核力度，强化对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支等业务的额度和资金流向的管理。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 总的来说，能够对于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支持、投资和投机进行明显的抑制。 此外，三部门还明确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要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规范购房款交付方式，报告可疑交易。 新闻动车组，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昨天成功下水，京津冀三地将共同推进压减燃煤。证监会表示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回归 A 股，请听报道。 9:38，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并联合设计的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主体建造完工，在江苏启东成功下水。中交航道局副总工程师、天鲲号监造组长王健介绍说，天鲲号的到来打破了少数发达国家对于此种装备的技术垄断，让中国疏浚装备研发建造能力进一步得到升级，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这条船是具备了双定位的自航绞吸挖泥船，国外的都是单定位的，就是除了钢装台车定位，我还有一套三缆定位装置， 就拿钢丝绳绞车钢丝绳来定位的，这是全球应该是首创，世界上就咱们有。 天鲲号绞吸挖泥船长140米，宽27.8米，最大挖掘深度达35米，性能全面超越大型绞吸挖泥船天鲸号，其中远程输送能力性能居于世界第一。接下来天鲲号将陆续进入西装系统调试试验阶段，预计会在明年6月投入生产，成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器。央广记者郭淼，江苏启东报道。 根据近日印发的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0年北京平原地区将基本实现无煤化，河北平原农村地区取暖散煤3年内基本清零，天津除山区使用无烟型煤外，其他地区取暖散煤基本清零。在河北率先实现替代煤的大厂县，村民刘秀敏告诉记者，150平以内免费改造，烧气还有补贴， 既干净又环保，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 为了让群众都能用上便宜的清洁能源，三地还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研究设立京津冀能源结构调整基金。央广记者杜震，河北石家庄报道。 周五凌晨 ，A 股上市公司江南嘉捷电梯发布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周鸿祎及其控制的两家公司将联合收购江南嘉捷，也意味着360借壳回归 A 股方案公布。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对此回应表示，证监会支持境外上市的优质中资企业参与 A 股并购重组。 我会将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战略发展方向、掌握核心技术、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 A 股公司并购重组，并对其中的重组上市交易进一步严格要求。同时，我会也将继续高度关注并严厉打击并购重组中涉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2017年亚广联奖昨天揭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作的新闻广播剧《遇见海昏侯》获得创新节目奖，广播特写《落地生根》获得亚广联视野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作的《2020美国中国和我》获得互动节目奖。 C919 大型客机研制一线再传捷报，昨天一早 C919 飞机101架机第三次在浦东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经过约3小时48分的飞行返回机场，完成一架次初始检查试飞。 连接浙江衢州和江西九江的衢九铁路江西区段接触网短路试验成功，符合开工条件。 经济携手启动河北盐山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及冷链物流园项目建设，到2020年，环首都1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将基本建成。 河南省启动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沈丘等地农村逐步实现歌舞有场所、学习有书屋、运动有器材。 未来10天将有3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部分地区降温达8到10摄氏度，新疆、内蒙古、东北局地有大到暴雪。在冷空气间歇期，京津冀一带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局地或有重度霾。今天夜间到6号将有轻度到中度霾，其中明天夜间到6号夜间将是此轮污染最重的时段。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俄空天部队协同海军机动编队当天对盘踞在叙利亚戴尔祖尔省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实施大规模海空打击，摧毁该组织大量目标，有力配合了叙政府军在东部对该组织展开的军事行动。 日本大量民众昨天在东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安倍政权修宪企图。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平健。 西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衢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衢工衢工，祝您成功。 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社会都有不足，每个国家都有待改进。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我们刻录国家、社会、公民、乡。